朴槿惠集团13号决定，随着北方人权法的实行，在唯统一部内新设旨在进行反北人权阴谋骚动和体制对抗活动的机构。这天在国务会上通过的统一部及其下属机关编制部分修改令方案指出，在统一部内将新设北方人权记录中心和打造共同体基础事务局。与此同时，朴槿惠集团在统一政策室下属设立专门处理北方核问题的和平政策科，比以前减少了南北合作事务机构。